所以我们在十一月份、十二月份，我们说这2019年第四个季度，就是最后一个季度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季度是抓住恩典的季度。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啊，应该知道嘛。我们常说，我们在这个季度里面，我们抓住神给我们的恩典。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我们当然是要抓住，不只是神已经赐给我们了那一个救赎的恩典，而且这一个救赎的恩典是给我们家庭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朋友还没信主，神的救赎的恩典也是要分享给他们的，就借助我们。所以抓住恩典，我们要分享恩典给我们的亲人、亲朋好友。另外我们说，我们抓住这个季度里面，我抓住恩典，到底抓住什么呢？我们就是要抓住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当我们抓住了神的时候，神的一个极大的恩典，那一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个眼睛没有看见过，耳朵没有听见的，神的一个天上的福分、地下的福分，神要倾倒赐福给我们，赐福给神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抓住神的时候，我们就抓住了恩典。而且我们抓住神，不只是这一个季度，说我们这一个季度，哇，十月十一十二也很棒，我们抓住神，哦，过了这一个季度我们就不需要，不是的，我们一辈子都是要来抓住神的。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进到这一个圣诞季节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际上耶稣已经在地上问了他的门徒，我们今天不只是要被神来问，而且我们也要来 问神，就是我们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所一生所要去求问的，有耶稣是谁。圣诞节，圣诞啊，到底什么意思，对不对？神的儿子诞生来到这个地上，那一位神的儿子到底是谁啊？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跟我的家庭有什么关系？他跟这一个城市有什么关系？他跟美国有什么关系？他跟这个世代有什么关系？他跟将来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一生要去询问的。耶稣，你到底是谁？我能不能更多的来认识你？我更多的来听见你的声音，让我的心跟你的心可以连接，我可以听到耶稣基督的心跳，就像老约翰一样，躺在耶稣基督的怀中，他听到耶稣基督的心跳，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一生要去求问的。好不好？我们先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主，我们不只是知道是耶稣基督，你是这圣诞季节的原因。耶稣基督，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就是为了要来拯救我们，来成全我们，来恢复我们，来医治我们，来供应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来引领我们。主，我们谢谢赞美你，你这样祝福了我们。主，你今天向我们问说，你是谁？我们今天要来看耶稣，你是谁？这是一辈子我们要询问的，一辈子要来认识你的。求圣灵这个时候就降临在我们中间。主，我们敞开我们自己，那智慧启示的灵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更深认识，以至于我们明白我们被神你所呼召成为你儿女的目的。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先看到，当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耶稣道成了肉身，耶稣在世上有33年半的时间，是不是？他前30年的时间，他都是怎么样？都人家都好像不认识他，哦，在拿撒勒一个小城市，对不对？在他的父亲那里，哇，学做怎么样？学做木工 carpenter 啊！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哎，你是神啊，你是神的儿子，你还要学做木工吗？是不是？那约瑟他的父亲，哇，这个椅子是怎么做的？这个桌子是怎么做的？哎。耶稣创造了世界宇宙万物，他创造了造了这个树，难道他不知道做这些木工吗？但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前30年他完全的降服，做一个人的样式，然后30年之后，当他的生命那样成熟的时候，神把他推出来，他要 向世人来彰显他就是神的儿子，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神的属性在他里面，以至于人看见耶稣的时候就看见了那天上的父亲，是不是？所以耶稣三十年，他在前三年在那里施工，一病赶鬼，很多的人跟着他，对不对？他也招呼召十二个门徒，是不是跟着他？不只是有信徒啊，他有门徒，那些门徒就整天跟着他，哦，跟他去哪里门徒就跟着他，学他的样式。但是有一天，过了三年之后，那耶稣在黑门山下面，就在凯撒利亚腓比里这个城市啊，在黑门山下面的时候，耶稣问了门徒们一个问题，他说：“人说我，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耶稣都一直常常你在新约圣经，他说人子，对不对？人子没有怎么样，睡觉的枕头，对不对？啊，就是说人子，人子，人子到底是谁？那一个人子到底是谁呀？哦，在但以理书里面你就看到神让但以理在晚上的时候，让但以理看到那个异象，看到说什么？哦，但以理在天上也看到，哎，有一个他说人子啊，人子驾着云怎么样来到亘古者之前，就是来到父神，就是耶和华面前，他得了荣耀权柄，所有的万国万民都在那里归给他敬拜他。就那一个人子，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太熟悉了，哦，那一个人子啊，哦，他们就可能想起那旧约那些先知们所讲到的，或者先知在那里讲到，哦，有约翰要来，是洗约翰这些，所以他们说，哎，有人怎么说耶稣，门徒们就知道说，哦哦，这个耶稣，哦，可能就是人家讲是洗约翰那一位，哦，又像以利亚，他很有能力，对不对？一边赶鬼，哦，要那个呼风唤雨都可以，对不对？像以利亚一样，他常常在那里祷告，明白神的心，是先知里面的一位。但是耶稣在问谁啊？就今天耶稣发这个问题啊，哦，给我们说，哎，耶稣说我是谁，我是谁，你怎么回答？他说我是谁，你是说啊，我所知道的耶稣啊，哎，我太太常常祷告，我知道，哎，那个听祷告的耶稣了，因为我太太常常祷告的，是不是？哦，或者，哎呀，你看那个牧师啊，敬拜的时候在那里跳跳跳，对不对？唱唱唱，很喜乐。哦，那个就是很那个带下喜乐的，那是人家。但是耶稣说，这又说什么？耶稣说，哎，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你跟耶稣，你对耶稣有多少的认识？那因为耶稣，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对不对？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这样一个旅程当中，就像那些门徒跟主耶稣，我们也跟主耶稣，但是我们对耶稣到底有多少的认识？耶稣说，今天问我们说，哎，今天是圣诞的季节，是不是很多人都要欢庆圣诞？但是他们知道我是什么？但是耶稣说，你知道我是谁，你对我有多少的认识？难道耶稣不知道他是谁吗？难道耶稣不知道他是谁吗？难道耶稣需要人家来回答他是谁吗？但是耶稣叫门徒来问，是要让问门徒，不只是表达他们对耶稣的多少认识，还是让门徒再一次在信心里面，在信仰里面宣告那一位他们跟随的那一位耶稣是谁。所以彼得他说什么？你是基督啊，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啊。那这彼得在这里说，不只是说那一个人子啊，那一个人子啊，好像犹太人说等待的，哦，有一个弥赛亚要神的一个弥赛亚，当然就是基督的意思。而且那一个人子是什么？是永生神啊，从过去现在将来永活的全能的真神的儿子啊。所以这是彼得所认识的耶稣，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认识所接受的，我们与他一起同活，与他一起同住，与他一起同行的那一位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 他也是人子，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的样子，为我们而死。但是这一个人子就像但以理所看到的一样，他驾着云已经回到天父的那一边，他是复活的神啊，他是从死里复活的神，那是神的儿子耶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都是基本上都要最基本的真理都是要知道的。但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要问耶稣，问我们他是谁。我们知道耶稣他知道他是谁，我们对耶稣这些基本的真理我们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而死，他会复活，他也再来。但是我要问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工作场所，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在你教会的服事当中，你对耶稣主耶稣，我们有多少在生命里面的认识？我们有没有常常在询问说，耶稣你是谁？耶稣，我今天活着，我今天早晨起来，对吧？除了星期天，对吧？也是要去上班，对不对？我今天进到公司里面，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今天主日来到神的教会来敬拜，我的目的是什么？这跟我们认识耶稣到底是哪一位是有紧密的关系的。所以你来看这一段经文，你就知道了。当我们去询问耶稣是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更多的了解耶稣神的儿子，他的属性，他的心情。就像保罗一样，保罗在腓立比三章八节他怎么说？他说他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他说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就是今天唱歌的说，哎，耶稣是至宝，对不对？耶稣是至宝。他说，保罗说，我要认识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你知道吗？这一个认识这一个字啊，不是说哦，我知道，哎，我也读了圣经，对不对？哦，我也可以背出来哦，这些基本的道理我都知道。但是这个认识这一个字，你知道原来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关系，就是他跟耶稣有一个关系，就像夫妻之间的关系一样，对不对？我对我的太太很了解，你对我的太太没有像我这样了解吗？也不可能嘛，对不对？他对我也很了解。在这样一个个人的关系当中，保罗一直在寻求，寻求，就好像每天在问耶稣你是谁，你这样一个宝贝更多的来向我来启示，让我更多的来看见你的荣美，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属性，看见你那心里你在想什么，让他明白神的事情。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保罗在保罗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照保罗今天来说的话，在这个地上今天来说的话，我们今天可能没有人能够结果他，他可能有三个 PhD 的 degree 哦，保罗啊，哦，也是非常有名的。但是他说我会把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以及当作有对我有损的，我会把它看作粪土，要把它放下。你认为这是保罗，那对我们来说是有难处啊，是有难处。但是神要我们的是什么？神要赐福给我们，但是神不是要让我们的眼睛专注在这些世界的这些周围的东西，而是我们的眼目是要专注在耶稣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对耶稣有更多的认识。这个就是保罗他所的变化。你要看见保罗所看见的吗？我们说耶稣你是谁？ 耶稣，我要对你更深的认识，耶稣，求你向我更多的启示，耶稣，将你的话教导在我的心里面，耶稣，求你来帮助我，让我生活有能力，耶稣，求你赐恩典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这一生可以一直跟随你到底。你要看见保罗所看见的那一位耶稣吗？当保罗行走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耶稣，这一段经文大家太熟悉了，是不是？使徒行传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看见了那一个耶稣，那发出天父荣耀光辉的那一位耶稣，他怎么样？他的眼睛瞎掉了，是不是？他的眼睛看不见了，因为他看见了耶稣，看见了耶稣的荣耀。弟兄姊妹，当我们要看耶稣的时候，就像保罗的经历一样，当我们只要看见耶稣那一刻的时候，那一个天父给他身上的发出的那个荣耀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属世的眼睛一定瞎掉，你的生命是要会被完全改变的。这就是保罗啊，对世界已经成为瞎子了，弟兄姊妹，世界对他已经不重要了，以至于他的生命在那一刻开始改变。神也医治他，当他神的医治让他的眼睛再次恢复起来的时候，他看什么？他看耶稣，他一生看耶稣，以至于他的生命经过各个从属灵的年幼少年到中年到年长，就好像他一生经过了春夏秋冬一样，他的生命当他继续看耶稣的时候，他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以至于在新约里面，新约十三卷书卷都是保罗所写的嘛，这个就是他，实际上就是他人生，就好像我们跟保罗一样，对不对？保罗没有亲自跟过主耶稣啊，我们也没有亲自像彼得一样跟过主耶稣，是不是？但是保罗他看见了耶稣，他每天在那里寻求询问耶稣，你是谁？耶稣，求你向我继续来彰显，以至于他的生命是一直成长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这个就是这个季度我们说抓住恩典，抓住了神，神的恩典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就像保罗的生命一样成长的，让我们可以一直看见耶稣，跟随耶稣，让我们完全的被改变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从一月份开始我们在西区的喜乐小组，我们进到保罗的书信，不只是读这些知识，我们会看见保罗在那里所看到的耶稣，我们会看到当保罗看见这位荣耀的耶稣，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从他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生命的成长，以至于在他的生命里面神的那一个荣耀彰显出来，他可以去喂养，他可以去帮助，他可以去建造其他的神的门徒，神的教会。这会改变你的一生，这会改变你的一生。我们只要看见耶稣一点，我们只要每天来询问耶稣，耶稣你是谁？耶稣你向我彰显，让我更多的明白你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一个呼召。当我来美国的时候，今天早上还在分享 你知道吗？我在出国之前呢、我在出国之前有一个心智啊，那都已经30年过去了，一个心智啊。我说我好不容易啊，我好不容易奋斗啊，你知道吗？个人奋斗嘛，奋斗啊。我说，哎，我要经过什么托福考试、GRE 考试，对不对？每天背单词啊，挤公车的时候，在上海知道。挤公车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把我的英文单字挤出来看啊，背啊，什么考试题我每天都在那里练习啊，练习。那个时候的心思说，我要来这里 出人头地了，我要来这里建造我的事业跟家庭了，我要来这里怎么样赚大钱了，是不是啊？以为这里都是金子，是不是铺成的街道了？但是奇妙的是什么？就像保罗一样，当在去到大马士的路上，就像我们行走在这个世界的路上的时候，神什么样？神说我已经拣选了你，神已经拣选了你，在上世之前，他说他要让你向这个世界的眼睛瞎掉，让你里面属灵的眼睛被开启，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看见他对你生命的呼召。这就是后来成为今天的我，神改变了我。我相信我要像保罗一样继续的看，你也要继续的看，继续的求问耶稣基督，那你的生命会一点一点一点的改变，一点一点的改变，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个命定来。不只是保罗啊，不只是保罗，在大卫的人生上面你也看到了，大卫有一篇很有名的诗篇啊，这个是我们在祷告城墙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一直在用，是不是？那诗篇27篇第四节嘛，有大卫怎么说？他说什么？他说有一件事我要寻求，对不对？他怎么说？我还要寻求，寻求了就够意思了嘛，对不对？蛮不错了，对不对？他说我还要寻求，就是继续的寻求，他每天都在寻求，他一生一世就是他每天都在寻求。寻求什么？他说我要在神的殿中怎么样。那个时候大卫的时代，所罗门那个殿还没有造成了，就是他在神的面前，他要怎么样看神的荣美啊，看耶稣基督的荣美啊，然后在神的殿中他向神来求问呢、啊？大卫在问什么？大卫在问什么？大卫在问什么？就大卫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大卫在继续看耶稣的时候，他在那里问耶稣：“你对我的意义是什么？耶稣，你对我今天做一个国王是什么？耶稣，当我在逃离那一个扫罗追杀的时候，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耶稣，当我的儿子都要追杀我的时候，耶稣，你要如何来带领保护我？”他一直在那里询问了，他在那里寻见耶稣基督啊，以至于你知道吗？在耶稣道成肉身之前，大卫已经看到了这一位圣诞节的主耶稣基督啊。有大卫的诗篇第二篇里面，大家有读过吗？他有读过吗？是不是？哦，他怎么说？大卫看到主耶稣基督那一个复活啊，那主耶稣基督在那里宣告天父耶和华神，他天父说：“我今日生你啊，耶稣是一个复活的神。”然后神已经在西安立了那一个什么救赎主，那一个弥赛亚已经立在西安耶路撒冷城，要成为人类的拯救，要成为这个 Christmas 那个圣诞季节的主人，他要来。然后神怎么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向我求耶稣。神怎么说？他说要将立国使耶稣为基业，所有的地界整个宇宙是耶稣为他的产业。哈利路亚，这是大卫已经看见了。在诗篇，另外诗篇110篇，你有没有读过110篇了？110篇，大卫怎么说？大卫说：“主，他说耶和华，英文说耶和华主，向什么？向我的主说，喂，大卫，你是一个君王的。”你是在以色列国最大最高位嘛？还有人谁比你还要高？就大卫就说：“我还有一位主啊，那一位主就是主耶稣基督，那耶和华神，像那一位主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怎么说？但作你现在在我的右边，与我同住，那复活的耶稣与主与天父同住。天父说什么？但作仇敌要成为你的脚凳，他还要来。所以大卫当在询问的时候，他看见了耶稣，他改变了， 他改变了。弟兄姊妹，让我们像在祷告城墙上面，我们一直在鼓励说，我们要看神的荣耀。就像我们开始祷告城墙的时候，神给我们什么应许？我们看见王的荣美，然后怎么样？而且要我们带神，要不是我看见，要带我们进到那辽阔之地。那辽阔之地到底在哪里？那辽阔之地就是迦南美地。那迦南美地是什么？那迦南美地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神已经将所有天上地上所有一切的丰富放在耶稣基督里面。弟兄姊妹，所以祷告成就。你说基督的丰收教会有什么特色？有什么特色？好像没什么特色。人家说，哎，但我们敬拜堂南加州第一流，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有祷告城墙，我们有祷告城墙。祷告城墙让我们就像大卫一样，站在神的面前，每天来看耶稣基督的荣美，每天在那里求问，向耶稣来求问，来祷告，他要指引你生命的路程。他要指引你生命的路程。过去两年很多神迹奇事的发生了。好，你不只是要看像大卫一样看，你看很多圣经里面，老约翰呢，是耶稣怎么样最好像最亲密的。约翰在写约翰福音说，哎，那一位怎么样耶稣所爱的。哎，他不好意思跟我一样眼睛脸会红嘛，啊，不好意思说，哎，我就是那一位耶稣所爱。当然我们知道老约翰就是那一位怎么样头靠在耶稣的胸膛上面，跟耶稣那样的那亲密的关系，又听到耶稣的心跳。甚至我今天早上讲，哎，老约翰靠在耶稣的胸怀，嗯，一定也闻到耶稣的身体的味道。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要像老约翰一样，这样接近耶稣基督啊，是不是？因为老约翰他一生侍奉耶稣到年老，他被逼迫啊，被送到那个孤岛上面啊，然后圣灵怎么样向他启示幕后的事情。哎，老约翰，你跟耶稣这样的亲密，难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没有向你讲述所有的事情吗？你还需要什么？对不对？就好像，哎，你念了某某的 PhD 一样，哎，我是这方面的专家，人家都说我 Doctor 什么，对不对？我还要什么吗？我是这方面的权威了，对不对？跟耶稣跟了三年半，对不对？跟耶稣那么近，哦，耶稣说过什么话我都知道，我还写了，哎，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对不对？那些我都一清二楚。但是当老约翰在拔摩海岛的时候，怎么样？圣灵向他继续来启示。当耶稣复活要回去，对不对？钉十字架，他说耶稣怎么给我们应许赐下圣灵，让我们借着圣灵更多的，今天圣灵住在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让老约翰在那里圣灵感动他，圣灵向他启示，让他看见这位幕后的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啊，他的一生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在他生命最后的一刻，他看到的主是什么样的耶稣。他行走在七个灯台中间，手上拿着七颗星啊，教会了，对吧？啊，会。然后呢，他的眼睛是发出的一个火焰呢，啊，耶稣也是发出火焰呢，啊，他知道我们呢，啊，他看到我们所有的一切啊，包括我们所走过的难处啊，我们的软弱。但是耶稣他穿着像祭司一样的袍子，他就是最大的意思。即使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啊，他经过这样死因的忧果，上了十字架为我们而死。难道我们今天的难处他不了解吗？他不了解吗？你也有难处，我也有难处啊，我们每个人都有难处。但是那一位耶稣，当老约翰看到那一位耶稣的时候，那耶稣他的眼睛发出那个火焰，他的脸上就像太阳光那个烈焰一样闪闪的发光，那一个从父神那里的大爱 在耶稣接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像我们不能看见天父那样，但是我们从耶稣的身上来看到，来体会到，来领受到天父的爱，神的爱，借着耶稣，从他的眼目，从他的表情，从他的身体，从他的衣著，从他的手上，从他的脚上，从他的行走，从他的话语上面，神将他的爱显露出来，显露出来。这老约翰在这么年老，关在孤岛上面一个人，但是神继续让他看，让他看到爱他的耶稣，还要再来的耶稣，还要再来的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们看耶稣基督的荣美，就像保罗、大卫，就像老约翰，这是我们一辈子的事。就像大卫，就像保罗，就像老约翰一样，他们每天在寻求，他们每天在寻问耶稣，耶稣，我爱的耶稣，耶稣，你是谁？更多的向我来启示。我真的是很多的时候不明白，但是主，我凭着对你的这样一个信心说，主，你今天要让我的生活在你的恩典里面，你会让我更上一层楼，因为你要用你的话语来向我来启示，用你的爱来喂养我，那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的时候，你是要让我的生命被你提升起来，以至于当我面临难处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对这个难处已经瞎掉了，面对世界诱惑的时候，我这个眼睛已经瞎掉了，我今天不惧怕，因为你给了我一个属灵的眼睛，我今天是定睛在你的身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天要操练的。可能在一件小事上面，最近忽然间星期一忽然间，哎，我找不到我的老板了，找不到我的老板了。星期五我们都还在讨论呢，讨论公司的事情呢，哇，都讨论的好好。星期一，那个星期，他是要有一个星期的那个 vacation 啊，一个 vacation 就是 Thanksgiving 那个 week， 那个他一个星期的 vacation， 结果星期一，公司就通知他 ，today is your last day。今天就是你最后的一天，你也不需要再回到公司了。Continue to take your vacation， 所有的 access 全部 block。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到今天我也不明白，哎，我也不知道。当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知道，原因是什么。那忽然间，我就被悬空起来了，我就被悬空起来了。我现在是像公司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不能讲，这变成跟他 report 了。但我在想，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我的身上？但是，感谢赞美主，我就转眼到耶稣的基督的身上，真的太好了！这是让我更多的认识你，知道你是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甚至在我的工作场所，在我的家庭生活当中，你要带我如何行？这是你做事的时候，这是我要看见你工作的时候，我要降服在你的面前，就像约翰，就像大卫，就像保罗一样。这是一个操练，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操练。所以每天早晨为什么起来这么早起来，要大家要在那里阿们，好像，哎，好无聊啊，这家教会怎么老是阿们，对不对？阿们的意思是什么？阿们意思是什么？就是是的，表示我向你，向耶稣基督那一个信心说，是的，耶稣，我今天你承认我在世上的一口气，我就是要为你而活。是的，耶稣，你是荣美的神，你是供应的神，你今天是要供应我的。耶稣，你是帮助我的神，居然今天难处很大，但是是的，阿们，你要带我过去，像老约翰一样。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圣诞节的季节，耶稣确实好像人家所讲的说，哎，圣诞老公公送礼物，是不是？耶稣也送了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他自己的生命，那一个生命是要在我们里面每天不只是生根发芽， 而且开花，结出那果子，飘出那香气的，这就是你生命完全慢慢被改变的一个过程。保罗的过程，约翰的过程，大卫的过程。弟兄姊妹，不只是你今天还要看，你将来还要看。最近我们星期五晚上怎么样？星期五晚上我们在做什么？当然星期五晚上祷告会嘛。那祷告会之前我们在做什么？大家有很多弟兄姊妹来，我们在分享启示录，是不是？约翰看到的主耶稣，我们看到，会看到这个星期五啊，我们分享，看到在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神的那一个 heavenly court， 就是神的那个院宇啊，我们在唱歌嘛啊，院宇，神的院宇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啊？有那四福物啊。四个服务，四活物啊 ，living creatures， four living creatures， 他们怎么样？身上长满了眼睛，都是眼睛啊，遍地都是眼睛啊，对不对？他们在神的宝座前，在天父，在耶稣之前，他们怎么样？他们一直在看啊，何必要这么多眼睛？我们两个眼睛，好像已经看到好像够了。但我哎，真的是我后面 也有两个眼睛，太好了，对不对？啊，这个四服务浑身都是眼睛，他们在看啊。他们从创世开始就一直在看看神的荣美，当他们一看神的荣美，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在那里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哎 Holy Holy Holy， 你这个四福物怎么讲不完呢、啊、你嘴巴不干嘛，或者 你每看一次都是好，但是这个就是神的荣美在天上向这四个父不断的来开启，当他们一看的话，哇，又是一个 surprise， 哇，你怎么这样的美丽，神啊，你这样的荣耀，不得不在那里敬拜，圣哉圣哉圣哉 Holy Holy， 圣哉就是那一位完全不同的，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那一位神。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将来从现在开始，如果我们还没有每天看耶稣，每天询问耶稣的话，现在就是最好的季节，圣诞的季节，来到神的面前，耶稣的面前来看他，来询问他。大家向我们显示，以至于将来去了天上的时候，就要是否也不会说不会看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极其荣耀的，好不好？好，我们很快的要来说未来，说中文是国语是稍微稍微稍微，不是稍微，上海话说稍微稍微来看一下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的啊，他的荣美啊，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在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那一般人认为有的说保罗写，有的说啊，有的说是那个不是保罗写，反正这本书是写给希伯来人，就是那些犹太人的嘛啊，犹太人对旧约太熟了，那人子。对不对？好，那这一位耶稣到底是谁啊？这位彼得所说的，哎，是主基督，对不对？神的儿子到底是谁？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啊、希伯来书呀，在主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立主，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至大者的右边。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让我们从七个方面，七就代表完全了，七个方面看见这一位人子，看见这一位神的儿子到底是怎么人。从希伯来书开始的时候，整个希伯来书在讲到耶稣基督的深奥的事，对不对？开始的就好像一个 introduction， 一个简单的介绍。所以今天的目的，我讲那么多这么啰嗦、哦、那个我在这里祷告，就是求神让我们每一位丰收教会弟兄姊妹接受这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要进到看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荣耀的同在当中。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耶稣是万有的承受者，耶稣你是创造宇宙宇之物的主，你是神，所有的万物都是你的嘛，对不对？那英文说 哎 ，Jesus is here of all. Here 就是说，这是一个聚成人呐、啊，啊，聚成人，如果他那犹太人他知道了，我们一般中国人也是，哎，大儿子对不对？聚成是聚成人呐、啊，对不对？那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但是他道成了肉身，当他道成那一刻成为肉身，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他死，他复活，回到天家，他还是一个人，所以他是完全的人，又是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当天父创造这宇宙这个世界的时候，神是给这个地球啊，所有的产业，这个地球，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看到什么？神创造这些动物，水上、天空的、海里的，包括这个地球，神是要给谁的？给谁来管理啊？他说这个 dominion 是要给谁的？是要给亚当的，但是亚当失败了，他将这个主权给了撒旦。今天撒旦控制这个世界，但是天父说，我已经立了一个新的亚当，这幕后的亚当，主耶稣基督，神自己的儿子，要来承受神所原来创造的所有的这些产业，包括这个地球。这个就是我刚才在诗篇爱篇第八节大卫所看到的，天父在那里宣告，万国立国要成为耶稣的基业。那立国包括什么？当然最重要就是包括人、啊、没有人这个地球有什么意思，国家有什么意思，就是你跟我、啊、所有的人都要成为耶稣的基业，就是保罗所在以弗所所讲的，耶稣要在神我们这些基督的众儿女当中得他的基业，就是我们这些、啊、成为耶稣的基业、啊、就是要成为好的，对不对？不值钱的要他干什么？但是我相信我们就基督徒丰收教会都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基业，所以天父将地球的这个拥有权是给了耶稣。在启示录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神将那个地球的地契啊 title deed 啊，你家里有房子你知道有一个 title deed 嘛、啊、title deed 就有你的名字给耶稣。所以耶稣打开这一个书卷，这个书卷的时候就是耶稣快要来的时候，这个其实我们会继续读。所以天父将这个地球的拥有权是给我们的主，他是承受万有的神。所以当我们在那里敬拜赞美的时候，耶稣他拥有一切，耶稣他是万有的承受者。所以我们在那里说，耶稣你配的，你配的所有的什么？我说其实里面都有配的所有的权柄、啊、所有地上的权柄、啊、国家的权柄，你个人的权柄。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主，我自己的所谓的主权都是要归给耶稣基督的，他配得、啊、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啊。这个是万有的承受者耶稣啊，我归给他，然后所有一切的丰富啊，所有一切的这些资源啊，包括你银行里面的钱、啊、当我们真的认识耶稣的时候，就像保罗一样，他说哎，丢弃万事，但是他将他生命他所拥有的为主所用。弟兄姊妹，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奉献一样，神看重这里每一块钱，神要纪念，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爱的心，说神你所赐给我的这些拥有的资源，这里代表我的时间，代表你的生命，因为你花时间就是表示你花生命，神给你的祝福，然后你把它献上，这个就是归给那万有的承受者，将我们的智慧，所有的智慧能力啊，都是归给耶稣的。所以资产呢、啊，不是说你拥有这个资产、啊、但是都是归给那源头，就是在耶稣。为什么我们祷告啊？吃饭的时候祷告啊？过去人家很不理解、啊、哎，你这个人为什么要祷告说哎，感谢神赐我这顿饭？你有点问题吗？你明明自己赚钱，对不对？因为耶稣是所有一切的源头，我将这样的感谢来归给他。没有耶稣，就没有我今天。所以我们说归给将尊贵所有的尊敬顺服 遵君顺服啊，就是活出将耶稣基督的话吸收进来，然后活出他的命令。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怎么说？耶稣说什么？你遵循我的话，就是说你跟我连接在一起啊，你的生命连到他的话上面的时候，他说你就是我的门徒啊，你就活出，开始活出我的生命来了。当你活出我的生命来的时候，他说什么？接下来他说那真理啊，你就在真理里面，那真理就让你得到自由，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在圣诞的季节里面，当耶稣降临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是要让我们得到自由，那个自由就是在耶稣基督话语真理里面的真自由。所以将尊贵荣耀所有的赞美爱戴都归给我们的时候，将颂赞祝福归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在那里唱诗歌敬拜的时候，我常常就在那里 picture 想象，就像师父想象那众圣徒在神的宝座，在羔羊宝座之前那个敬拜尊贵荣耀全被能力丰富所有的智慧颂赞都归给那一位神，将我们自己放在那一个位置，你会看见更多，看到耶稣更多，他要向你更多的来启示这一位成熟万有的主，而且他是创造住宇宙世界所有的，不管是我们今天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神所让耶稣借着天父的权柄，他用话语的能力来创造的。所以耶稣这里讲到要很快，耶稣是神，他说荣耀的光辉的彰显，荣耀的光辉的彰显就是表示那天父他的那一个属性，天父的那一个爱，我们说天父的爱，天父的怜悯，天父的恩典，天父的供应，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那一个荣美就像老约翰看到耶稣的那一个荣脸一样，像太阳光一样的这样在那里照耀，因为耶稣他在那里反射天父的荣耀。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就像大卫一样看他荣美的时候，耶稣的荣光也照在我们的脸上，以至于我们被改变，被改变。就像你夫妻每天同一起在吃饭的时候，对看每天看每天看，就会长得越来越像，一样的道理啊，一样的道理。所以在灵后四章六节啊，保罗说啊，从黑暗里照出那丰富光，从黑暗里出来的神，神照光是从黑暗里面，在上世界黑暗里面照出光，就是今天对我们来说，神把我们从黑暗里面带出来了。耶稣降临在 Christmas， 耶稣降临就是要把我们从黑暗里面降临出来，这是开始。然后呢，怎么样？我们是进到耶稣基督的荣美的光中啊，以至于我们会完全的改变。所以耶稣完全反映第四个反映神的他的本体，天父所有一切美善，所有一切丰盛，在耶稣基督身体完全彰显。这是为什么我们说迦南美地，迦南美地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常常说，哎，大婆摩纳地区是一个果园，这一个果园就是充满了果子，充满了那一个属灵的生命果子，那属灵的生命果子就是你跟我。那今天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进到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果子才会长出来，才会长出来。所以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的身体彰显神那完美的丰盛。然后耶稣是宇宙的托住者，他不是用话语创造了宇宙，他用话语托住的宇宙，不是说他创造了，哎，很好 goodbye 不管了，他今天托住那一个宇宙。你知道要多少的力托住这个地球啊？没答案，我也不知道。神可以用他的话，弟兄姊妹，神耶稣可以用他的话托住这个地球，托住这个太阳，托住这个星星，然后这个整个 Milky Way 这个叫什么系 ？Milky Way， 有超过银河系超过有十亿个星星啊！神在那里托住他的力量，托住用什么托住？用他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为什么这样重视强调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我们要进到神的话语，跟神的话语连接在一起，因为神的话就是能力，就是力量，就可以托住你的生命，可以托住你经过难处。有一位姊妹啦，她很有趣，这个讲完我就要结束了，那个很有趣，她那个大家有看过那个，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带我去芝加哥，所以我坐在他车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说你很奇怪，你放一本，那个时候我对圣经也不知道，他放一本圣经放在你的车子的前面这个平的嘛，我说这个干什么？他说你不知道吗？我圣经放在这里，放在上面，我开车不会出车祸。那有一位姊妹了，有一位姊妹她晚上，因为她单身嘛，她晚上就很害怕。睡觉的时候特别害怕啊，最好灯开着，但是灯开着哇，那个用电费也蛮贵的嘛啊，现在所以关灯。所以呢，他说，听说圣经蛮有效的，所以他说他把圣经放在他的枕头下面，每天睡觉这样。但是有一天他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啊，他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就是耶稣诞生的时候嘛，第二章大家读过没有？那耶稣诞生在伯利恒，大卫的城，对不对？然后有一些牧羊人怎么样？牧羊人，那天使就跟牧羊人说，第一句话说什么？第一句话跟牧羊人说，不要惧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哦，今天有一个关乎万民的事发生的事，那是弥赛亚要降临，降生在什么伯利恒这件事情嘛，是不是？是不是？大家有看过？所以他读到那个不要害怕，开始，他就继续读圣经，结果发现圣经里面有很多说不要害怕，甚至老约翰呢，老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怎么样？蹦一下扑倒，因为耶稣太荣耀了，跟过去他说看到的怎么这么样荣耀，完全哇，这个太刺激了，他扑倒，结果怎么？耶稣怎么说？不要害怕，所以他就开始圣经里面翻了，结果发现他说我是没有去数过了，他说圣经里面有365个不要害怕，所以他说神啊，你有365个不要害怕，那我就每天来用一个好了，所以他也没有把圣经放在枕头下面。神的话不是说这一个本质，神的话是生命，神的话是能力，所以耶稣托住万有啊，耶稣是用他的话托住你啊，当你经过难处经过生病的时候，耶稣托祝你用他的话，所以我们要对神的话非常的清楚，这是基督徒丰收教会建立在神话语根基上面有圣经的道理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就要来结束了，金发堂上来。所以耶稣是宇宙的救赎者，他来到这个地上，因为无罪的要成为有罪的，完成天父的这样救赎的工作，他活出圣洁公义，他没有瑕疵啊，只有没有瑕疵的羔羊才能做赎罪祭啊，他没有瑕疵，但是他成为一次的赎罪祭，解决我们人类的罪的问题。凡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来到地上，接受他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也愿意在众人面前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给我们的信息，这是神在这个 Christmas 圣诞季节里面的信息。一位无罪的婴孩，他坐在天上，他本来就是神，但是他却愿意谦卑他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地上，用人的话来教导我们，用人能够活出来可以让人所看见的样式，让我们看见那天上的天父，我们的父神，他的爱，经历他的怜悯，经历他的能力，而且他已经复活，他已经回到父神的右边，就像但以理所看到的那个人子，在父神的右边，就是最有最高权力的位置的地方，耶稣他掌权， 他掌权在这个宇宙，他掌权在地球，他掌权在美国，他掌权在你的家庭，他掌权在你的公司，在你的社区，他掌权在你的生命当中。而且耶稣说，当我们愿意不断地寻求跟随他，明白他，活出他的话语跟命令，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就 被他称为得胜者。那圣洁公义的幸福，就是我们今天在受奉献所唱的，我是官署的原子。弟兄姊妹，基督徒丰收教会对耶稣来说，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美丽的院子，是让耶稣来做我们这个院子的主。我们的生命期许，我们活出的目的，我们今天在敬拜所侍奉的，是要让耶稣得到荣耀。我们走出这个教堂的时候，我们是代表耶稣基督进到灵魂的合场里面，向世人来彰显那一位圣诞节的婴孩。但是那婴孩是神的荣耀的形象的光辉，他是神的本体，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宇宙的托住者，他是宇宙的掌权者，而且他还要来。而且他说什么？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住，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奖赏，我们跟耶稣一起同住，跟耶稣一起掌权。所以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我们来思考耶稣到底对你、对我、对基督徒丰收教会、对你的家庭有什么样的意义。我相信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中间，那智慧启示的灵要不断地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进到对耶稣那一个极亲密的关系当中的时候，就像老约翰躺在他的胸怀，听见耶稣基督的心跳，知道他的心思意念，说他所说的，看他所看的，做他所做的。而且再来的耶稣就像老约翰显示一样，他要向我们显现。你要不要来追求？你要不要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跟耶稣说，我要看见老约翰所看见的，我要看到大卫所看到的，我要看到保罗所看到的，就像保罗一样的心思说，我愿意放下神你要我放下的，你要我挪出，你要我挪出的时间，我要来到你的面前，像大卫一样看你的荣美，来询问，一生来询问。好吧，我们愿意的话，我们一起起立，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 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来，向他来唱。 宇宙的中心耶稣，世 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唤，欢迎君王降临，大大张口， 来张口， 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面。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面。大大张口，大大充满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感谢你的容面。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不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唤，欢迎君王降临， 我们欢迎，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歇，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是的，主，我们欢迎你降临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降临在大波摩纳地区，降临在南加州，降临在加州，降临在美国，降临在中国大陆，降临在香港，降临在台湾。主，我们在这里呼求你名的时候，主，我们要经历不一样的圣诞节，我们要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更多的来经历你自己那一位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活的神、复活的神。主，我们谢谢你将保罗所看见的耶稣向我们来启示，将大卫每天所寻求、所张扬的荣美的耶稣向我们来彰显。神啊，你将 给老约翰所看到的那一个幕后的耶稣，那从宇宙创造，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耶稣是起初的，耶稣是幕后的那一位，他是人子，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向我们来更多的启示，主让我们完全的就降服在你的脚前，让这个基督成为我们生命转化的基督，让这个基督让我们继续领受你恩典的时候，神啊，让我们今天又跟你一个回应说，在这个圣诞的季节，主耶稣，我们要来向你献上因为一个礼物，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被你可以使用。主，我们谢谢赞美你，求神你继续在我们中间工作，继续来光照我们，来带领我们。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时的交通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